第114集，罗明瑶第二天去机场送了一趟朱珍珍，黄博怀没来，但手机上发了很多消息，问朱珍珍路上顺利与否。在安检口，朱珍珍又翻了白眼， 说得好听，就是不来送送大姐，昨天亏得说得还那么深情，切。 罗明瑶赶紧安抚住她， 哎，她还是有女朋友的人，跟其他女性来往密切，不合适吧？ 朱珍珍思考了一下，从女人角度决定原谅黄博怀的行为。罗明瑶向他挥挥手，看着他走进安检，然后再也看不见。至此，医学生的生涯结束了。过了几天，罗明瑶也回了一趟家。仲夏时节，临江的小县城热得跟火炉一样，中午小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平时爱打架互吠的狗都躲到了桥下，不到晚上不出来。罗明瑶穿着拖鞋大裤衩走到水果店门口，准备买一个西瓜回去。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熟人了，看到她老远就在打招呼。 哎呦，小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爸说你今年要读博士了。哎呦，我们县里头都没听有人读博士，你这是文曲星啊。 罗明瑶摆手， 没有没有，我出来工作了，没有继续读了。 老板娘哎呦了几声，欲言又止。罗明瑶知道她想的什么，便把赵斌帮她准备好的解释拿出来。 读博的话还要花家里钱，我爸妈都要退休了，这么大了还要靠着他们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必须出来工作挣钱了。 老板娘又感慨了几声，帮他挑了个熟透的西瓜，还开了给他看。红色的瓜瓤翻沙翻得正好，汁水香甜四溢。老板娘热情地说着。 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，阿姨给你这个最好的。不读博也没什么，你从小就是年级里头学习最好的。我们家那小子，我都让他要多跟你学。 罗明瑶只好接着话问， 那他现在肯定很好吧？ 老板娘笑着说， 嗨，好什么好啊，就读了个职业学校，出来做点事情，倒是每个月都给我寄了钱回来。哦对了，今年和儿媳妇商量要生二胎了，还让我去他那里啊帮忙看孩子，说是亲家母不想带了。哎呦，我这里做生意呢，哪有时间管他那些啊，但是自己儿子也不能不管。 絮絮叨叨一堆家长里短以后，罗明瑶总算能抽身回去。家里的气氛很不好，从回来到现在，每天父母都要一顿训。罗明瑶从小被两个当老师的父母训惯了，低头听着就过。今天早上吃饭，罗爸爸说起散步去药店测了个血压，药店人说他有高血压，罗明瑶便劝他买个血压计，每天在家监测着。罗爸爸不吭气，脸色不太好看。罗明瑶想来想去，觉得也该自己孝顺父母，吃过午饭就出去买了血压计，顺便带个解暑西瓜回家。回到家，爸妈午休还没起来，他把血压计放在客厅茶几上，西瓜拿到厨房切成一片片码好，放进冰箱里凉着。事情做完了，回到客厅坐下玩手机。两点半，老两口才起来。罗妈妈出来一看到儿子玩手机，就惯性念叨起来， 就知道玩手机，回来一天到晚正事没见你做过，随时都把手机拿着，你要是有个女朋友，随时跟人联系着还好说，一个人天天也捧着手机，不知道看什么。 罗明瑶听得头大，赶紧拿起血压计来。 我中午去给爸买了血压计，他起来了，休息一下，我给他测血压。 主卧里头，罗爸爸听到说血压计买回来了，也跟着起床了，摇着扇子到客厅里头，由着罗明瑶指挥他坐下休息，然后测血压。 高压150，低压75，爸的血压确实有点高了。 罗明瑶一边收回血压计一边说， 待会儿我去药店给你买点高血压药回来。 罗爸爸喝着茶水嘟囔着， 花那么多年学个医也算有点好处嘛。 罗明瑶这几天难得看到爸妈好脸色，听他语气尚可，赶紧也陪笑。 爸，你也要多注意了， 学校每年跟你们体检哪些项目，年纪已经大了，每年的体检一定要做的。有的项目没有，但是老年人啊，也最好加上，知道了吗？ 罗爸爸这会儿刚知道自己血压有问题，也比较紧张，赶紧去拿了体检单给罗明瑶。 就这些了，查的东西也不多。我听几个老同志说呀，比市里面一些学校老师体检查的要少。我们县医院就这些个项目，学校也不可能把我们拉到市里去查嘛。哎，要不哪天我们到你那儿去，你给我们安排住到 Z 大附院，去那儿检查，那肯定查的细呀。 罗明瑶尴尬地笑一笑。 C 大附院不收体检住院的病人，那边体检科也要排队很久的。 罗妈妈瞪他一眼。 你不是都留下来工作了吗？找找你们科室的领导说一说，还能解决不了？ 罗明瑶忙解释。 我都说过好多次了，这个不是留下来工作，这个叫做规培，不是正式的留下来，规培三年完了再出来找正式工作。 罗爸爸意味不明地哼了一声。 那你规培还交学费吗？ 罗明瑶摇摇头。 是不交学费的，而且医院会给规培补贴的。 多少钱？ 罗明瑶想了想回答。 师兄师姐说大概3000多一个月吧。 罗爸爸猛地一拍桌子。 3000多一个月？就这么个工作？我们家又不是缺钱的，还能供不了个博士了？你把你的工作赶紧辞了去，回家复习考博。 罗明瑶过去拍着罗爸爸背劝着。 爸，现在出来3000多，博士出来也不会高多少的，好多医生前面5年的工资也就是5000到8000的。 放屁。 罗爸爸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 真当我们两个是农村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啊？别人徐家那个孩子本科毕业，做的你这一行，出来工资就7000多，今年升了个小主管，拿到2万多一个月，你博士毕业还没别人多。 徐家的孩子就是徐茂华，罗明瑶倒是知道他升职了，只是不知道徐茂华一个月能赚这么多，惊讶之余为他感到欣慰，毕竟这2年他经历挺多。他没说话这阵子，罗妈妈已经愤愤地叨了起来。 读个硕士出来，钱也没挣到，对象也没谈，家里人想住院行个方便也没有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读书出来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在外面卖药的都比你过得好。 罗明瑶听了这些话，心底多少有点发凉，但最终还是习惯使然，只低头挨训，不敢还嘴。等罗妈妈唠叨的差不多，她去冰箱里拿了切好的西瓜出来，请二老吃上，自己出门给罗爸爸买药，这样才安静了一下午。傍晚，他在厨房里帮手做饭，又继续听了一耳朵罗妈妈的牢骚，一会儿数落他没本事，一会儿抱怨老头子好吃懒做。罗明瑶知道自己妈妈也就是牢骚多，任他发泄着。末了要起锅了，罗妈妈才恢复了平静，问道： 你这3000块钱工资住哪里呀？ 医院给分配宿舍，而且给交住宿费，比外面要便宜的，两个人住在一起。 罗妈妈叹了口气。 哎呀，那我们想来看你也看不了，你要是在那边看到好的地段好的价位的房子，早点下手买吧，我们两口子是有存款的，这些年又没换房子又不买车，老头子也不炒股，你别看你爸黑着脸，他还是念着你的。前段时间听说你毕业工作不读博了，赶紧到处打听买房子的事儿。我俩现在存下来的数，你在那边偏的地方买房子，我们能帮你把首付垫了，要趁早啊。我听老夏家里的孩子回来说过，外头房价都是看着涨，越往花钱越多，老头子那几天都在怨我们没有眼光，不知道你读书就过去买房子，这是早买当投资，晚买就是白痴。钱不够你也跟家里说，我们俩看能照顾你到什么时候哟。我们其实也不图你以后照顾我们，我们自己拿着养老金，小地方过得舒舒服服，不想去你那个地方过，但是你自己要努力呀，将来的生活都是你自己的。